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2024年1月10日，中大校长段崇智请辞，提早明年一月卸任。李家超称急症室需服务最急切需要人士，检讨服务防滥用属正确。民航处与国泰管理层会面，称取消多班航班极不理想，要求月底前交报告。厄瓜多尔电视台被蒙面枪手闯入，并挟持工作人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11，1月10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我系萧乐文，早晨各位。财政司司长早前喺网志嗰度都提到啊，我哋寻日都讨论到啦，佢话咧系有一啲公共服务嘅收费长期未有调整，一啲喺用者自付原则之下提供嘅服务，收入远远系未及收回成本等等，亦都系或许喺个时候咧系作出检视啊。寻日我哋就倾到啦，有唔同嘅传媒都提到，譬如一啲康体设施嘅收费，譬如游泳池等等啦，有啲商业登记费啊，甚至水费咧，都系多年系未调整嘅咁。甚至有议员喺访问期间咧，都提到话有一啲嘅罚款，譬如除咗话违例泊车嗰类之外，图书馆迟交迟交迟还书嗰个费用咧，系咪都可以系调整咧？咁唔同涉及到一啲公共服务嘅收费或者罚款，系咪有一个调整嘅空间？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咁啊，就住财政预算案，而家都做紧呢个咨询。看到不同的政党啊、议员啊，都有向政府咧系交一啲嘅建议嘅。寻日咧就有 G19 啊 ，G19 就系由十几名无党派立法会议员组成嘅协作平台啦。佢哋都有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交咗建议嘅。讲下佢哋嘅睇法先啦。有立法会 G19 召集人谢伟全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谢伟全，可唔可以先讲下你哋有啲咩建议啊？整体讲下重点得啦，你讲下。 我諗我哋 G19 呢，如果綜合大家嘅提議呢，有幾點嘅。第一呢，即係點樣提升政府嘅效率呢，這個重要囉，即係嗰啲流程啊，有時真係要檢討一下點樣善用啲人手啊、資源啊，這個第一點啦。第二點，我哋支持政府繼續投資嘅，喺呢方面呢，即係包括一啲基建啊、大型嘅一啲譬如交通嘅網絡啊等等。呢方面呢，即係我哋都希望政府可以繼續嘅。咁但係呢，即係都希望政府研究一下呢嗰個優次，同埋呢係點樣善用喺市場方面嘅呢個力量呢，就可以係幫到去推動呢啲投資啦。咁另外就有一啲建議呢，就係都係涉及一啲税收啊，同埋一啲收費嘅問題啦。剛才大家講嗰個問題，譬如話我哋就原則都係支持基本上呢用係用者自付同埋能者多付嘅。咁剛才講過有啲呢，即係我哋基本就希望呢盡量減少一啲影響基層民生方面嘅收費，因為有陣時你可能增加少少咧，可能係造成唔少嘅影響，尤其是基層市民方面。咁你可能到時又要其他方面去補貼，咁啊增加呢個行政方面啊，呢方面嘅使費咧，其實可能得不償失嘅。咁但係頭先提過有啲譬如話唔守規矩啊、犯例啊嗰啲，其實你可以增加嗰啲罰則罰款啦，喺呢方面呢，其實你如果係守法嘅係冇問題嘅。所以譬如舉例，我講你嗰啲違例泊車呀、等等。咁但同時我哋覺得政府都要考慮一下呢，香港嗰啲上落點呢好多限制。可唔可以即係利用呢個新嘅呢啲科技嚟講呢，容許一啲短暫嘅上落方面。但係就唔係長期霸咗個位，或者連個司機都走咗去嗰啲，咁就造成交通方面咧嘅影響。 Okay. 另外當然能者即係可以多付啦。譬如你買車，咁而家大家都希望盡量用公交，咁呢啲首次登記税係咪可以研究加呢？另外咪標位方面呢，其實係好平嘅，8蚊一個鐘基本上。咁我諗你呢啲就算你加到16蚊，我覺得都係同私人嘅停車場方面都有距離嘅收費。咁呢等等其實可以考慮。 咁另外我哋提出咧嗰啲加密貨幣方面咧，可以研究一下咧，嗰、那個買賣好似股票咁樣，你係咪可以收啲印花税咧？咁呢啲其實都我覺得政府係應該可以喺呢方面去諗諗咯。 嚇、啊。OK， 講咗頭先話一啲公共服務嗰啲嘅費用先，你提到話譬如私家車首次登記税啦，頭先講到話咪錶啦、違例泊車嗰啲可以調整咧，仲有冇邊啲公共服務或者係一啲罰款類嘅係覺得可以加可以調整嘅咧？而加咗呢一類，對於成個財政狀況方面係幫到幾多嘅咧？發揮幾大作用咧？ 嗱，你其實頭先講汽車啊，其實我哋即係如果你高價啲汽車，你其實可以考慮係咪徵收嘅税項更加多啲。游艇啊，嗱，以汽车来讲咧，大概咧就系嗰个首次登记税咧，每年最近呢几年平均大概系50亿度，咁你如果加，譬如话2-3% 咧，可能系10几亿噶啦，咁你罚款方面咧，每年大概系11-12亿噶啦，咁呢度亦都系可以增加，譬如睇你即系点样，而家你譬如320蚊罚款，你抌垃圾同埋即系鋪頭阻街，咁你動輒都講千啦嚇，即係咁你冇理由300几蚊啊，咁呢方面如果你增加嘅，可能你譬如話係去到480，咁你分分鐘咧多呢度咧11-8亿嘅，咁呢啲其實都可以幫到即係政府喺嗰個收入方面咯嚇。 Okay. 對市民嗰個反應有冇評估過？會唔會覺得市民反彈都會大咧？ 嗱。所以我剛才講呢，如果你是違例泊車呢，對香港你知大家都好難分喺馬路邊啲有幾多點幾多點唔准上落下嗰啲係咪可以放寬一下。咁喺呢度嚟講呢，即係我諗大家都唔介意，如果長期嗰啲人霸住個位就咁違例泊車，而家時時有架雙黃線司機走咗去。咁嗰啲其實唔啱，因為你阻礙咗個交通啊嘛。咁如果你係守法，或者我上落客，你容許啦。咁喺呢方面咧，即係我諗大家市民嚟講都應該可以接受啦。咁咪錶方面嗰個收費，其實頭先我講啦，8蚊一個鐘，你邊度有8蚊一個鐘咧？Okay. 除咗政府呢方面嚇。 OK， 有啲討論話而家醫院急症室方面嗰個收費係咪都要調整？你覺得喺這個應不應該跟庫房的收入掛鈎的呢？你覺得 這個沒有可能掛到鈎，因為為什麼呢？如果你說用者自負這個原則呢，其實政府對那個醫療方面呢，是很多基層市民是依賴公共醫療的。咁喺呢方面，如果你話我加嗰個數字純粹是希望即係減少濫用，咁你要研究下個濫用嘅問題係唔係因為多，譬如20蚊，亦或多50蚊會出現咧？之前都加過嘅，係咪？咁呢啲咧，其實你根本係唔足夠嗰個設施，譬如社區嚇呢方面係唔可以提供一啲即係醫療中心啊，令到啲人唔會動輒走去排呢個急症啊等等。其實可能仲係治本啦、啊 okay. 我覺得。 OK， 喺開徵税啦，先提到話加密貨幣、印花税，仲有冇其他嘅税項你覺得都可以諗諗咧？另外扣税方面有冇啲咩建議咧？又 嗱，頭先我都講啦，即係嗰啲高價嗰啲消費品啦、你可以諗下啦。包括就算而家大家講設立啊等等，咁另外即係如果動住買樓嗰啲過千億，或者唔係過千億過億嗰啲啦，過億嗰啲咧，係咪可以即係酌量可以增加佢嗰個印花税咧？咁至於講開呢個房屋嗰方面啦，嗱，我哋咧就供樓啊或者租樓都有呢個利息嗰、那個。或者有稅務嘅減免嘅喺呢度，咁啊供樓嘅利息10万蚊，好多年都冇調整過啦，係咪可以增加啲咧？因為樓價都升咗咁多啦，咁樣，咁呢方面我都係有建議。另外即係濫用方面咧，服務濫服用提供服務或者係喺福利方面濫用咧，包括公屋咧嚇。最近都喺呢方面，政府係嚴厲啲執行咧，都發覺好多其實係唔少嗰啲濫用嘅個案喺度嘅。咁喺呢度，如果你係揸緊啲喺呢方面，可能分分鐘咧唔需要起多咁多出租公屋咧，同埋馬上咧即係可以有呢啲單位俾嗰啲需要嗰啲市民咧係入住嘅。咁呢啲我哋都建議政府在這方面呢，即是多些做，濫用不是一定公屋的，有些即是 係嗰個交通方面嘅交通意外方面咧，有啲保險嘅濫用啊，有啲長期都係話喺呢方面咧，即係涉及意外啊，咁去要求嗰個保險費，咁呢個令到個保險費咧提升嘅，咁大家都受害嘅，其實呢方面，咁呢啲濫用嘅服務。同埋福利嘅資源咧，應該收緊啲。 我見你哋係咪有提過話扣税嘅措施嗰度可以諗下提高自願醫保或者供養父母等等呢一啲長輩嘅免稅啊？嗰、那個諗法係點啊？那個幅度可以去到點樣？ 其實就有提過呢樣嘢嘅，我哋就通常大家就冇提實質嘅數字嘅。咁呢方面希望政府去諗一諗咧，有啲提話如果我供養嗰啲父母而唔喺香港。住嘅嗰個係點咧？喺內地嚇，而家啲希望有啲係退休之後咧，或者一啲長者咧，去內地生活。咁呢方面咧，政府係咪都可以考慮咧？咁呢啲都係其中我哋有成員提出嘅嚇、醫保方面咧，就譬如而家譬如一萬，可唔可以增加到20,000啦？咁喺呢度。 OK， 消費券方面咧，上年就即係合資格香港永久性居民都有5,000元消費券啦。今年仲派唔派好啊？ 嗱，我哋嘅意見咧就傾向咧，第一就係要搞好個經濟啦，唔係下都派錢咧，因為呢度始終都係唔係最好嘅辦法。咁呢個第一點咧，過去消費券嘅派發咧，用翻過去模式咧，我哋基本上 G19 咧就唔支持嘅。個別我哋有成員就話啊，咁另外一啲模式係針對性嘅得唔得咧？譬如好似阿陳振英即係都有報道啦，佢講過。是咪即係假日啊或者夜晚嘅消費券令到嗰、那個夜奔奔方面呢搞得更加熱鬧啊即係帶動即係嗰個經濟啊咁呢啲有個別都係提出嘅意見嘅咁、另外仲有即係旅客方面嘅消費券有冇呢即係譬如話佢嚟香港使咗幾多錢之後呢之後下次嚟呢可能有啲消費券俾佢咁都有呢啲建議嘅。 OK， 頭先你講到一點啦開初嗰陣講即係話覺得即係要繼續做嗰啲交通啊、網絡嘅基建啊，但要睇個優次。你有冇睇到而家邊啲可能大型項目真係要諗一諗，遲啲先做啦？咁嗰個諗法係點咧？又 嗱，我哋大家都會睇咧，即係北部都會區啦，同埋呢個人工島啦、交椅洲。其實都有一個即係唔係話一下做曬嘅。咁喺呢方面咧，點樣做法咧？而家交椅洲都希望咧，今年可以出咗個所謂嗰、那個計劃係點啊嚇？幾時做乜叫做乜？咁就唔係一下咧，就好似過往嚟講，譬如填海，我一下填曬嚇。咁而家都希望咧，即、就、係、是、有序嘅意思，即係我做部分而部分之中咧，又可以喺呢方面咧有翻出售收入，又可以快啲提供嗰個單位。咁呢啲都係要有。計劃就去做，咁另外你係咪發行一啲債券方面咧？喺呢度其實過往嚟講，即係睇到咧都好受歡迎嘅，咁亦都令到大家喺呢方面咧對香港嘅發展咧有歸屬感。喺呢度，其實可以多做嚇。 OK， 好啊，唔該曬謝偉全同你傾到呢度。謝偉全係立法會 G19 召集人，講到佢哋對於財政預算案一啲建議啦，睇到譬如喺一啲公共服務方面能者多付、用者自付嘅原則，提到一啲建議，譬如私家車首次登記税啦，係咪可以諗下增加咧？而家違例泊車啊，或者係一啲嘅咪標嗰啲嘅收費係咪可以加咧？税項方面佢提到話，譬如加密貨幣印花税啦，呢啲係咪可以？谂啦，仲有扣税额方面，佢话个别有啲成员都提到，自愿医保系咪嗰个免税额可以提高咧？供养父母，尤其是一啲未必系香港住嘅长辈啦，嗰类供养嘅免税额又系咪可以即系再研究一下咧？咁仲有就系消费券啦，除咗话即系即系就咁派之外，系咪都可以有啲特定嘅用途，例如喺假日用咧，或者系夜晚用咧？咁有成员系提到呢一啲建议嘅，18723111，18723111，讲下唔同嘅呢一啲同财政预算相关，或者同公共资源，或者同公共服务相关嘅一啲建议。另外都系同收费有关系啦。之前讲到明报有报道都提到嘅就系话政府正检视公营医疗服务嘅收费，包括研究公立医院嘅急症室系咪加费咧，去打击滥用同埋维持公营医疗体系嗰个可持续性咧咁。而家咧个急症室嗰个收费咧，对上一次调整系2017年，即系差唔多近7年系冇加价嘅。医卫局咧亦都有回复到明报，提到话承认正检讨公营医疗服务收费，去针对资源失衡啦， 資源分配失衡比較嚴重的服務，重點考慮是改善收費安排，引導市民善用公共醫療服務，有效運用有效的資源的。我們今日明報的消息引述就說，探討範圍涵蓋其他公立醫院醫療的服務加費，或者由免費轉為收費。方向之一就是急症室拆件收費，例如驗血、照 X 光等等，日後或者需要額外收費。這個明報引述消息的。另外星島日報也有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的專訪，提到就說局長是說檢討方向不是一刀切加價，會可加可減的，即是最緊急的危殆和危急的病人收費可以低過現在急症室水平180元，確保他們零等待。至於次緊急非緊急病人的收費就會升到去貼近家庭醫生的水平。同不同意這個方向呢？可加可減的，或者剛才有些消息說是不是有些額外收費拆件的收費呢？1872311全部都跟公共醫療系統的一些收費有關的。請你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由，早晨。 是，早晨，蕭林。 整體來說，同不同意急症室的收費要檢討或調整？ 我覺得即係當然呢個都係即係昨天先發生啦。其實好多地方我哋都要搞清楚，究竟佢呢、這個即係收費改變嗰個背後嘅理念喺邊度嚇。咁、我聽到即係佢哋嘅一啲嘅講法咧，就係話有急症室濫用嘅情況啦。亦都可能喺個資源上邊有一啲嘅即係重新嘅一個即係設置啦。咁啦，即係從嗰個嘅濫用的情況來說呢，其實在2017年它由100元加到180元呢，即是大幅增加即是 80% 呢，就那個的使用人數呢已經是逐年減少的，由202萬呢去到上年的170萬，咁所以呢其實都已經減了差不多四分一，減了50萬的使用者㗎啦。咁同埋呢就話即使佢係即係有收費冇收費咧，其實嗰個嘅濫用情況咧，對於頭嗰五級入邊咧，頭嗰三級即係危急危殆同埋緊急嘅病人個使用咧，都冇影響嘅。即係因為緊急同埋危殆同埋危急嗰啲咧，都係已經喺指定時間之內咧100%完全處理咗嘅。而緊急嘅情況咧，即係大概每年都有大概70萬人咧，都係喺嗰個指標之內咧，接近八成咧都可以用到呢個服務。咁濫用咧，其實如果我以咁大量嘅使用者嚟講咧，必然會發生。即係當然局長話有啲例子話腳痕啊嗰啲咁樣啊，咁固然即係大家聽落好似好咩，但我相信使用即係濫用到去咁嘅情況嘅例子咧，非常極端，同埋本身咧。佢嗰個輪候時間咧，已經係抵消咗呢啲濫用嘅可能性嘅。因為即係大家都排隊嘅話咧，你如果係一啲即係係完全係非緊急嘅使用者嘅話咧，你嗰個輪候係排可能要排好多個鐘。咁大家可能會覺得咧，就係話，喂，咁加啲錢，其實佢又俾得到，咁又用到呢個服務，咁為何不可咧？但係我哋見到咧，就係在香港来讲，医疗是一个安全网的，就是我们都引以为傲的，就是说政府经常都强调我们这个安全网呢，不是因为市民那个经济问题而不会使用到这个服务。 Okay. 所以如果你说要加钱，固然就是令到某些人却步啦。 Okay. 但是某些人呢是包括了 林志由，因为时间差不多，我们转头回来再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食务司副司长卓永兴接受本台节目盘点政策时候话，政府推出的鼓励生育政策不会很快知道效果，当中向每个新生婴儿派发20,000元的措施全城空洞。他透露在咨询时候，大多数人都说应该派10,000元。政府就認為可以多做一些就做多一些。卓永興指出，本港的出生率很低迷，如果長時間處於低位，香港人口將會越來越老化，長遠是一個問題， 会由一小撮人支撑大部分人，因此当局要构思整套方案，包括可以优先买居屋和获编配公屋。他认为措施实际，值得大家多些讨论。卓永兴又提到，最重要的是政策创新，不单止思考生育问题，而是长远人口规划，同时与房屋政策挂钩，从某个角度看，大家都受到鼓励。卓永兴接受访问时候又说，他负责领导地区事项统筹工作组展开打击卫生黑点计划，找到全港大约700个卫生黑点，另外要在4000个公众地方加强清洁，形容上任一年多以来做了很多事。卓永兴说，去年疫后通关，曾经担心水货客会衍生街道秩序和环境卫生问题，政府不希望有人借事挑拨内地和香港矛盾，因此密集式地监察了好几个月，直至到中秋黄金周假期结束，看到情况安好，没有事发生，才停止这方面工作。他又提到，当局处理店铺阻街方面有一些成绩，他落区的时候遇到的部分市民亲自向他说，住了20年未见过街道是这么整洁。联合行动过千次，加上透过提升定额罚款，相信成果会较容易巩固。政府设立的情绪通18111精神健康支援热线，自去年12月27号开始运作，至到今个月的7号，一共接获4616个来电，即是平均每日有大约380个，暂时没有收到有即时危险需要立即转介警方或消防处理的个案。至于高危个案就有13宗，需要转介接受中长期辅导服务。另外有121个来电要接受情绪支援，但并非高危类别。如果资源许可，工作人员会尝试即时转驳到合适机构提供辅导服务。营运机构利民会总干事冯长添话，来电主要涉及精神健康、工作情况和身体健康等，不少提到受健康问题困扰，当中包括有重症患者和痛症病人，情况值得关注。他说来电数字是预计之内，人手方面现在仍然可以应付，但希望来电尽量有人即时接听，随即跟进处理。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4132点，升36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0.72美元，卖出2031.2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日间干燥，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对出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黄大仙中心。窝打老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东方街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而家窝打老道去翻九龙塘方向，近住东方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喺几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啦。咁但系龙尾仍然系非常之长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十八乡路回旋处。咁亦都影响到啦，朗天路啦，同埋红天路啦，出翻去元朗公路咧就比较挤塞噶。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平下路啦，同埋咧榕园路对出噶。咁另外咧，由于啲车咧行晒青山公路啦，咁所以青山公路嘅洪水桥段去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新喜村街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十八乡路回旋处。咁另外咧，亦都影响到啦，而家红天路啦，同埋朗天路啊，出翻元朗公路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啦，同埋榕园路对出，咁啲车行晒青山公路，咁所以青山公路嘅洪水桥段去翻屯门方向啦，近住福亨村嗰段咧都系挤。 而家龙尾排到去新喜村街噶，咁啊揸车朋友留意翻。咁另外啦，喺新界区上水一带咧，包括系敏感道路去翻敏感道管制站啦、马会道同埋宝石湖路啊、扫管部路一带咧都系车多。咁而喺隧道方面咧，三条过海隧道交通都系正常噶。咁至于其余嘅隧道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啦，出翻九龙方向龙尾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啦，去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噶。而家龙尾排翻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咁另外喺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咁而家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场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教老围对出。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龙翔道去回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的交通意外刚刚清理好，现在龙尾排到去新光中心，就是龙翔道去荃湾观景台的意外刚刚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新光中心。提一提你受爆水管影响，红磡的文裕街现在文裕街需要全线封闭，文乐街就由原本的单向就改为双向行车，长过7米的车不能够驶入去文乐街。另外红磡的学园东街咧，有水管急收，学园东街来回方向啊，介乎文乐街至到红磡道一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杨幂饰演的女主角萧燕，上海同山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医术精湛，外表美丽，歌声强势凌厉，原来是同上一段悲哀的感情有关。面对内心柔软的男主角白术医生，萧燕的心会不会被融化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日。 中言堂主题财政预算案咨询， 财政赤字实在太高，扩阔税基嗰方面，我哋有冇谂一啲办法？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而家全球讨论紧有一个全球最低征税，佢一推呢样嘢，我哋就跟，我哋都做咗准备功夫，估计2026-27年度咧就可以为我哋带嚟每年150亿嘅税收。 请即登入香港电台公共事务专业网上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言堂。 2024年1月10日，中大校长段崇智请辞，提早明年一月卸任。李家超称急症室需服务最急切需要人士，检讨服务防滥用属正确。民航处与国泰管理层会面，称取消多班航班极不理想，要求月底前交报告。厄瓜多尔电视台被蒙面枪手闯入，并挟持工作人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提到咧，系政府回复传媒都提到话正检讨公营医疗服务收费，咁有报道近日都话系咪研究紧，包括就系话公立医院嘅急症室嘅费用咧都会调整咧，咁而家就系180蚊嘅咁。有报道咧引述消息所讲咧，就系话其中一个方向会唔会就系急症室拆检收费咧，验血同埋照 X 光等等咧，日后要有啲额外收费，而除咗急症室之外，其他公立医院嘅医疗服务系咪都会加咧？咁另外《星岛日报》亦都提到，局长啊，访问到卢颂茂局长啦，讲紧话个检讨方向咧，就系唔系一刀切加价嘅，可以可加可减。因为最紧急嘅急症室服务嘅病人啦，嗰个收费咧可以低过而家180蚊。咁而一啲次紧急或者系非紧急嘅病人嗰个收费咧，就系提升去到贴近家庭医生嘅水平啊。继续同阿林志游倾，亦都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林志游咧就系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早晨。 系早晨， 头先都讲到咧，话如果系即过往试过加个急症室费用嘅，都睇到话即系嗰个使用者嘅数目系减咗嘅。换言之，系咪你都觉得 加費用是可以減到一些濫用的情況？如果是加的話，究竟是否應該一刀切加的方式應該是怎樣，或者加的幅度應該怎樣考慮呢？ 在2017年去加價的時候，我們都有提出反對的，因為我們的憂慮就是說，即我們的香港的醫療安全網的話，即係市民唔可以因為佢經濟原因得唔到呢個醫療服務。如果你用加價形式去即係抵禦一啲濫用嘅情況嚟講咧，就可能會即係濫殺無辜啦，而令到一啲佢真係有醫療需要，但係佢經濟能力咧未必負擔得到，而攞唔到呢個服務，或者咧唔去攞呢個服務，咁呢個就唔係我哋想見到嘅。雖然即係醫管局話有啲機制，佢可以一啲低收入家庭啊等等嘅人士可以攞個資格嚟到去豁免嗰個收費啊。咁但係即係你如果話我哋嗰呢個加費個動機係話諗住去杜絕呢個濫用咧，本身嗰個分流機制已經係杜絕咗呢個濫用嘅，因為如果你根本唔緊急嘅情況咧，你可能要等好耐時間。但我哋反思咧就話，點解市民即係要等咁耐時間攞到呢個醫療服務，佢哋都要去呢個急症室服務咧？這個就好大可能就係個經濟原因，佢哋負擔唔到呢啲即係家庭醫生啊或者其他診所嘅嗰個醫療費用，而即係甘願去等好耐嘅時間啦，嚟到攞到呢個嘅相對廉宜嘅服務啦。 你覺得所以你覺得係而家個機制應該係沿用用翻分流嘅方式，咁佢哋如果係次緊急或者係非緊急嘅就排落啲咯，咁完全冇空間係調整呢一個嘅急症室或者其他醫療嘅費用，係咪咁？ 這個可以傾的，只不過即係佢啱啱拿出嚟的話咧，我哋都要諗下，即係佢嗰個嘅目的喺邊度嚇。咁當然啦，任何呢可加可減機制咧，都令到即係好多人都覺得有好多其他即係用呢個機制的地方咧，都市民都唔覺得係有啲咩優點喺入邊，或者智慧喺入邊嚇。但係醫療服務咧這個層面嚟講咧，係要非常小心嘅。我哋唔可以話當係一般嘅服務咧。嚟到去動接要用一啲嘅加費咧，嚟到去杜絕某啲使用者，因為你呢個服務咧係關乎性命同埋健康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喺其他社會服務啊，或者其他一啲嘅使用者服務嚟講咧，加費咧呢啲我哋即係無可厚非。但係醫療服務咧就話，即係我哋唔應該杜絕一啲人咧，佢係想攞到呢個服務，而佢經濟問題咧，你係即係拒絕佢咯。 所以剛才讲到其中一个方案呢，就是星岛日报访问卢颂茂局长讲的，就是那个可加可减的做法。如果一些最紧急或最危殆的一些的病人呢，那个收费水平呢可能低过180元，而一些次紧急或非紧急那些呢就可能会提升啦，去到贴近家庭医生水平啦。你自己觉得如果这个方案真的落实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情况呢？ 会出现情况呢，就是说有些市民他觉得身体不舒服，即係可能輕微或者嚴重嘅，咁佢要去睇急症咧，亦都唔係話因為佢係覺得係平嘅，因為佢使用啲服務可能就話即係深夜時間啊，或者長假期好多醫生都唔開啊，咁佢哋就要去攞呢個服務嘛。咁好啦，你話要加錢，咁固然就係話嗰個佢本身嗰個付費能力啦。如果佢覺得經濟唔係咁好，亦都俾唔到嘅，咁佢可能考慮就話，不如唔好去睇啦，休息一下。或者去藥房買啲藥試下睇下會好翻，咁呢個我哋就唔想話即係因為嗰個加費令到佢哋即係唔去睇醫生。另一方面咧就係話可加可減，如果你話嗰啲嘅緊急啊危急嗰啲個案，佢可能會減費，咁我又會問啦，既然佢哋都用咗呢個服務救翻佢嘅命，俾多啲錢佢，可能佢哋都肯嘅喎。即係嗰個出發點喺邊度咧？因為我哋唔會話鼓勵佢去使用多啲噶嘛，因為本身真係有實際需要，我哋都有一個責任咧，嚟到去即係拯救性命嘅。個問題就係話你加費去杜絕一啲使用者嘅話咧，我覺得呢個就即係要小心研究。 OK， 咁如果真係你首先你覺唔覺得而家嗰個濫用嘅情況都係有普遍啦？咁如果真係話唔加費，但又要處理或者減緩減少呢個急症室濫用嘅情況，有冇啲咩建議咧？有啲建議就係話係咪話增加夜診或者喺急症室隔離有啲叫發燒診所等等咧？咁你又同唔同意呢啲方向咧？ 可以有好多方向去做嘅。正如我讲啦，你个分流机制即係将一啲非紧急嘅即係第五类嗰啲呢已经係即係摆到好后嘅位置，即係医生真係得闲飲完杯水先至去睇你个症，本身已经杜绝咗一啲即係有心滥用嘅人呢去攞呢个服务嘅。 啊。咁如果你話其他嗰啲嘅即係嗰個方法嚟嘅，我覺得可以慢慢討論。即係你話即係如果一啲急症室負荷唔到嘅，會唔會話即係轉介佢哋去一啲嘅本科門診啊嗰度去睇症咧？因為講嚟講去都係話，究竟係咪急症室唔夠醫生，唔夠其他醫療人員去睇症咧？睇翻而家嗰個嘅即係一啲數字咧，又唔係喎，因為即係最緊急嗰啲嘅幾類咧，其實都係可以喺一個時間之內咧，合理嘅時間之內咧，已經係照顧到佢哋嘅。咁、只不過就話第四、第五類嗰啲咧，佢就係等耐啲嘅時間。咁呢個亦都係即係符合咗嗰個分流嘅目的。咁、當然如果你話加多啲夜診啊，或者係其他嘅配套，咁呢個係好事，因為其實由220,000減少到去而家1,700,000度呢，其實已經大幅減少咗500,000人次呢，呢個係講緊係四分一嘅使用者嘅話呢，本身已經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嘅改變喺入面。咁我哋係咪要用一啲機制嚟到去拒絕一啲即係經濟能力唔好而得唔到呢個醫療服務呢？咁呢個就要好小心考慮。 好，同阿林志友你傾到呢度先。林志友係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主席，聽大家嘅電話。有陳先生，早晨。早晨，陳先生。 早晨啊。 係，你好，請講。 我想講講呢個情況㗎啦。我本身咧就嗰個情況就家庭都唔係環境好嘅。咁其實我哋睇醫生點樣咧？我譬如我睇政府嘅公立醫院就普通科門診嘅階症咧，要電話預約㗎啦，而家啦。咁電話預約就通常咧就好難預約嘅。好多時咧，一係啲通常一般就一日約唔到，第日先你約到嘅。我試過3日先約到去睇症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譬如我哋一般人嚟講，我今日約唔到啦，我可能話我不如睇聽日得唔得啦咁樣。但係可能我今晚嘅過程咧，我嚴重咗嘅，咁我可能到急症睇嘅咯。即係好多時咧，嗰啲嘅問題，因為咧而家你2017年已經加咗費，加到好緊要啦。咁其實好似頭先阿林志豪咁咧，就根本上好多人咧濫用已經減少咗，或者避免咗去濫用，已經唔係咁多嘅。而家你又透過一個加費咧，就話點樣啲人濫用？咁你點解唔諗下就話而家個 booking 咧，要透過個預約咧，入嗰個診症或者日間或者普通日間或者夜間嘅普通科個門診個預約，係咁樣嘅情況之下，點解你唔認真面對去改善，令到啲人都可以睇到醫生咧？睇到醫生可能根本上就已經可能解決好多，話去避免去急症室嘅情況。 O、okay, K， 即係都唔係話一定要去急症室，只不過普通科門診嗰度約唔到，咁所以唯有咁樣選擇啦。尤其是病情嚴重咗嘅時候。 係，因為我哋好多時咧，真係睇嗱，譬如話頭先講啦，佢話咧將急症室加到去接近家庭醫生，咁可能我哋基本上點樣去，我哋唔會去急症室嚟。如果咁嘅情況，我咪等咯，等預約，但係問題好難預約啊嘛。預約幾多預約唔到嘅問題喎，因為佢哋真係可以試下㗎，打啲電話係好難預約嘅根本就。咁其實個問題翻我哋以前嘅年代咧，就話你唔好電話預約嘅時點樣咧？4-5點之後就有排隊，我寧願之後就排隊啦。因為我4-5點屋企人排隊咧，我攞到機會大過而家我電話預約。 OK， 你明白情況啊？ 明白，好，唔該曬陳生講到佢預約呢個普通科門診嗰個情況啦，都唔係咁容易，咁所以有時因為咁咧，都會用咗一啲急症服務，尤其是病情係惡化咗嘅時候咁。仲有另一位陳生嘅早晨。 早晨， 早晨，請講。 我都非常贊成林主席剛才講嗰番嘢，講得好準確啊！即係講出咗我哋病人嗰啲實際嗰啲情況。咁啊，同埋咧就即係加價，其實即係個作用其實唔好大。政府好中意咧，好多事情想解決都話用加價嚟去解決問題。咁你見到好多嘅隧道啊，嗰啲公共服務使用嗰啲，加咗價都係冇用嘅，根本好多時都係好快就打回原形嘅啦。咁咧就即係真係要搞清楚究竟點解啲市民急，即係排8小時都要去等睇急症咧咁樣，即係個原因真係實際喺邊度，要真係揾出呢個原因，對症下藥去解決咯。即係最主要原因就係嗰個門診嗰啲服務真係不足嘅，即係好。換一就算夜晚假期呢啲更加係咧，一定係即係冇啦。即係嗰啲時間焗曬啲人去急症嘅啦。咁就即係你無論等幾多個鐘，等大概10小時，我都係要等嘅啦。嗰啲時間就咁同埋咧就即係門診嗰啲，而家真係好難打。其實近一年咧要預約咧，好難要預約到嘅。 Okay. 我成日試過幾次都係想睇醫生，如果打咗成個禮拜啦，都入唔到期去睇啊！ 同上一位陳生好似啊，嗰個嘅情況都係話一啲預約普通科門診都唔係咁容易話打電話預約到啊。另外講到急症室收費，其實2017年中就由$100加到$180，當年咧其實都有建議過急症室嘅收費係咪可以再加多啲去到$220嘅。不過咧坊間啊社會嘅反應都係比較大，咁啊最終咧就係去到$180嘅啫。點睇1872311？又聽到又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醫療衛生界議員林志源，早晨。 早晨， 先问林志源先，觉唔觉得急症室服务系有滥用嘅情况，或者滥用嘅情况普唔普遍咧？ 我哋又唔好话太过将啲极端嘅例子讲到好恒常化、好普遍咁样。咁有永远都系有嘅。咁你都要睇咧，即系可能从医护嘅角度睇，哇，你呢个都唔急、啊。咁但系从病人嘅角度嚟睇咧，市民嘅角度嚟睇咧。有時佢譬如三更半夜真係突然間咳得好辛苦，或者佢係覺得自己有小朋友發高燒，咁對佢嚟講其實都可以係一個急嘅現象，所以我諗我哋即係都要分開嚟睇啦。大部分都唔係濫用嘅，咁但係個案相信係有嘅。 嗯，係咪醫務人員同埋即係市民睇何為濫用嗰個諗法都好唔同咧？大家個定義都好唔同咧，係咪咁？ 其实咁即如果你睇100个人士当中呢有50-60个呢都真係好病嘅、可能係行都行唔到啊，可能係断咗骨啊，可能甚至係入急症室，然之后有一个呢我发烧咗 喎， 於是乎喺你见嘅人之中呢、这个唔急喎、啊、点解即係比其他人咁唔同嘅，咁你就觉得佢唔急。咁当然我哋都有一个客观嘅标准，就是、分流嗰处咧系会分一，即、就、系、是、分开唔同嘅等级啦。 嗯， 咁即系呢个，所以你从印象亦好，从个科学亦好咧，即系我相信嗰个观点与角度咧，一定系会有一个不同喺处。咁但系我哋最重要系服务到市民，即系如果市民觉得佢个身体相当之唔舒服嘅时候咧，就千祈唔好话因为即系担心，哎呀死啦，我会唔会算系滥用，或者哎呀死啦，我会唔会系用咗好多唔应该用嘅公帑，就走去即系延即系唔睇医生而拖慢咗自己嗰个病情，咁、 okay. 更加系唔好嘅。 嗱，而家政府啊，医卫局都话正检讨系公营医疗嗰个服务收费啦，引导市民善用公营医疗服务啦。咁亦都有议员话，其实急症室嘅收费多年未交，系有檢討啦，咁同唔同意加急症室嘅收費或者其他公營醫療嘅服務收費咧？ 嗱，檢視咧就從來都需要，不過你話係加幾多，我諗呢個並不重要，最重要嘅就係你有冇選擇俾個市民一個合理嘅選擇，即係你話有啊，普通科門診你都冇位嘅啊，咁你有個選擇俾市民嘅時候咧，跟住嗰樣咧，你就係要兩樣事情之間咧有一個收費嘅差額喺處。咁你係引導到市民哦，咁我不如去嗰邊啦，嗰邊好似即係一樣，又唔使排咁耐添，仲可以平少少啦。咁呢個就有個作用喺處。但你單純係嗰個價格咧，我當你加到$300、$400、$500，但你冇第二個選擇俾人嘅時候咧，咁市民只能夠三更半夜就捧住多啲錢去睇醫生，你估好咩？對、政府亦都冇意思，因為你講緊係大量補貼嘅一個服務，咁我哋係需要咁嘅安全網服務啦。咁所以你既然已經係一大量或者係。即係你收翻嚟嗰個費用，只不過係九牛一毛。咁你一條毛同三條毛同十條毛都係冇意思嘅。你最重要你係點樣能夠係引導到市民去睇合適嘅服務之餘咧，你就留翻最珍貴嘅資源係俾最重要、最需要緊急嘅病人啊。 即係所以喺你眼中，而家係咪叫做冇選擇咧？頭先根據你嗰個説法係。 而家個選擇係唔多嘅，即係如果你話夜診嚟講咧，而家譬如係私家醫院有啦，少數真係極少數嘅私家醫生都有啦。咁但係即係曾經咧，即係00年代初期、中期啦，係有好多好多嘅夜診嘅私家。咁後來睇住佢開，睇住佢執曬。點解咧？因為夜晚黑根本佢個人數係唔夠，市民亦都未必熟悉去邊度睇。咁佢要揾一個醫生，揾兩個護士嚟嘅時候咧，佢圍唔到半嘅。咁但你又真係社區上面有咁嘅需要嘅時候咧，你係咪應該有啲協調咧？即係你要處理急症室呢個咁嘅問題嘅時候，如果你社區入邊政府係可以協調到，譬如有啲係公私營協作嘅一啲地方或者你係用翻普通科門診嘅地方啊，或者其他指定嘅地方係有一個譬如係去到比較夜，或者甚至乎係24小時嘅一啲門診服務。咁而佢個價錢，即係我講嘅價錢係病人付出嘅價錢啊，即係你如果係協作嘅時候，可能你會有啲資助都唔定俾市民。咁病人個市民佢自己揞出嚟嘅錢係少過你去急症室嘅錢嘅時候，又未必使等咁耐，又係比較上方便嘅地方。 方咧，咁我相信个诱因咧系喺处。其实呢啲以前都试过，不过就唔系太成功嘅。 嗯嗯，嗱，而家医管局嘅普通科门诊个夜间服务咧，星期一至五服务去到晚上十点嘅啫，即系话星期六日啦、红日夜晚其实都冇嘅咁，系咪有需要迫切性系加翻？起码礼拜六日或者系红日都要有夜诊啦。 并唔会睇你星期几嘅，咁中数嚟讲，其实你话十点钟都系好嘅，但系你再夜少少，实际上就帮到更多人。但系我哋都知道，我哋公立医院其实人手系唔够，即系公营医疗体系包括 GOPC 即系呢个普通科门诊啦，咁护士都系唔够，咁所以你都系要向外求，所以向外求就系即系加强公私营嘅协作啦。咁、 okay. 实际上公私营协作已经系我哋医疗体系入边一个变成咗常规嘅一种做法嚟噶啦，需要系比较上好嘅统筹先得。 Okay. 开少少讲啊，除咗话急症室普通科门诊而家收费50蚊嘅，有冇需要加嘅空间？定系都要掟翻云睇一睇，急症室有翻咁上下价钱，普通科门诊应该要平啲，咁先至可以吸到啲人去普通科门诊睇，咁应该要点谂咧？呢个又？ 嗱，你都話加價嘅時候咧，市民就好唔開心，因為佢真係有需要嘅。咁亦都頭先提過，唔係話收翻幾多成本嘅問題，而係實際上即係一個合理嘅。第一樣你加費咧，頭先講嘅就引導方向。第二咧就係等市民有概念咧，就係我自己健康咧，我自己都要負比較上大嘅責任。咁如果你五十日真係好低嘅，咁又加少少有冇空間係有嘅，咁但係都要記住咧，社會上面咧，即係可能係啲比較上基層嘅市民先至會比較上多去用 GOPC。咁你加太多咧，我覺得係唔係太適合嘅。即係如果你話加十啊、二十啊、三十都，即係你五十做基礎，加三十都好多噶啦。咁變咗啲算，我覺得你加都有個限度。即係我哋加，你點解要加 GOPC 啫？即係加咗佢，你係想俾個信息市民，你自己照顧翻多啲自己身體啦。冇必要就唔好利用咁多。但係同時間，我哋又要話俾市民聽，喂，你有病你都好嚟睇，你唔好話拖到變咗重病先睇，你做多啲預防。所以我覺得 GOPC 嗰度加與唔加之間咧，係要攞個平衡。我覺得未必真係需要加，即使你加嗰度都係好少好少。 頭先你講到嗰個究竟而家唔揀急症室有冇其他選擇嗰個問題咧？咁嗱，見到《星島日報》啊，引述到盧寵茂局長講嘅就係話檢討的方向是不是一刀切加價的，可以可加可減的。講到一些次緊急或非緊急的病人呢，收費呢可以提升到去貼近家庭醫生水平啦。但如果一些很緊急、最緊急危殆或危急的病人呢，就可以低過現在水平180元，有些這樣的檢討方向的。如果根據你所說，根本如果是根本沒有選擇的話，少選擇啦，那將那個次緊急和那個非緊急的病人收費加的意義在哪 裡？你如果將嗰啲係好緊急嘅病人，我甚至唔收費，其實你收唔收費你都係醫嘅，即係佢十字車送入嚟嘅撞車散曬嗰啲，你即時揾一大隊人去處理嘅時候，嗰處你唔好講個錢，根本你乜嘢都要做，咁嗰啲你後來收唔收到180蚊呢個係無關同樣嘅事嚟嘅，所以嗰批咧即係叫做最緊急嗰啲咧，其實都唔重要嘅價錢嚟講，但其他嗰啲咧。你話如果我叫做黐緊急或者非緊急，我就收貴啲啦。咁你點邊個負責咧？邊個決定咧？你就分流嗰個護士啊嘛。分流咗，佢唔係睇完個病人，佢病歷都冇詳細睇。佢可能望望你做少少好基礎嘅檢查啊，血壓啊，然之後度下有冇發高燒，咁就分流咗噶咯。然之後，但係佢呢個分流就係決定你俾幾多錢。咁你覺得對佢公道咩？亦都会引起唔少嘅争议，我觉得呢个完全不可取。你试下去做啊，即系你真系你坐喺个位度，点解你要将我哋护士变成磨心咧？唔应该，佢唔系经过一个详细嘅诊断之后作出一个判断嘛，佢只系分流啫嘛。所以你唔应该喺嗰个位嘅，反而咧就系我哋有时见到咧，即系有一啲嘅，譬如扫描电脑扫描啦。比较常见脑部电脑扫描，行唔行出？我要照个电脑扫描，医生嗰个真系唔使嘅，系观察啦。咁但系即系中间就可以出现争拗呢啲地方咧，因为你医生睇完佢已经系一个详细嘅一个正式嘅诊断，咁你嗰处再加入一只指引，你要有指引嘅，即系得去拗啦。咁嘅时候你可以喺嗰处再谂一谂咧，就系会唔会有另外收费或者 copayment。 OK， 好，唔该晒林志源，同你倾到呢度。林志源系立法会医疗卫生界议员嚟嘅，讲到有关于急症室等等嘅收费，1872311。 2024年1月10日，中大校长段崇智请辞，提早明年一月卸任。李家超称，急症室需服务最急切需要人士， 检讨服务防滥用属正确。民航处与国泰管理层会面，称取消多班航班极不理想，要求月底前交报告。厄瓜多尔电视台被蒙面枪手闯入，并挟持工作人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關剛才談到一些公立醫院的醫療服務是否加價呢？除了急症室之外，亦都有人提到一些普通科門診的服務是否都有需要調整呢？有關於急症室的服務方面，現在急症室的做法就是護士會先對病人的病情做一些評估，分成五類，最急切需要治療的就是第一類危殆，最不迫切的就列為第五類非緊急，但是全部的收費都是180元是一模一樣的。現在就升到嘅報道所講啦，就訪問到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啦，提到話當局咧考慮咧第四、第五類啲次緊急啊、非緊急嘅病人咧，收取同私家診所嗰個收費水平咧係差唔多嘅費用。咁啊，第一、第二類嘅病人咧個收費可能係低過180元。咁啊，都係話研究緊一啲初步嘅諗法嚟嘅啫。咁聽下大家嘅睇法，18723啲，無論係急症室的收費，醫院其他的收費是否有些調整空間呢？或者剛才開初都講到了，在不同的公共服務是否都有一個的價格啊、收費的水平的調整需要呢？18723有張先生，早晨。 早晨啊。 你好，你好，先講。 早晨啊，主持人。其實呢，加價呢就是迫使私家醫院有加價咯，同埋私家醫生都是一樣加價的，冇分別的。但其實點解你唔將搵啲普通的醫生你輸一啲未夠資格，你話可能唔夠資格嘅，咁你咪將佢睇啲普通病嘅咯，活喺出邊。同埋你醫院或者嗱，你而家私家醫院，其實香港醫院啲醫生啊，即係好多佔用咗政府資源啊。咁或者你掛鈎，我每日要你收幾多政府嘅證，同埋政府資源一同共同撥少出嚟，同政府一樣承擔。 嗯， 其實好多時我都淨係去政府醫院，我都好大影響嘅。但係我都知道係好迫切，好多时睇到医生做到护士好辛苦，但系点解唔将嗰啲简单啲嘅症，拨啲普通啲嘅去出边睇，或者整啲私家医院嘅对挂住挂钩， 出面嘅意思即系搵私营市场去承担咗，系嘛？ 系啦，咁你佢啲政府使用政府资源啊，有啲部分系咪先？咁你嗰啲私院都系噶啦，好多医院咧都系政府资源，同埋上次流感咁啫嘛，咁你咪。去 揾 要去睇咯。 OK， 即係都公私營合作啦。咁啊，張先生提到呢一方面，另外馮太打上嚟，早晨。 系啊，早晨啊，主持人。 系你好。 我想讲翻我哋市民心声啦。其实好多谢医管局咧，一直咁平去医治我哋嘅病啦吓、因为我都系有时会去急症嘅，我啲朋友都去嘅。咁點解呢？因為最嚴重嗰陣時咧，就要入院啊，或者檢查啊、抽血啊，咁嗰啲都係服務嚟㗎。咁佢都冇收錢嘅噃。咁你要計下條數咁大，咁你醫管局醫我哋係最快嘅時間，同埋咧你喺私家診所咧，佢就分分鐘另外收費。就話要你去邊度檢查啊？嗰度又幾百蚊啊，嗰度又成千銀啊。咁你話啦，我哋市民係咪應該支持呢一個醫管局加價呢？應該啊，因為呢個急症嘅服務呢係唔可以濫用嘅，因為我哋呢已經係俾佢救完一次又一次嘅，所以呢呢、這個加價係值得嘅。 OK， 好啊，唔該曬馮太，仲有黃女士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啊，主持。我想讲下咧，嗰、那个街症咧增加多啲丑，同埋夜晚咧，最紧要因为好多人放工咧要用咯。同埋咧就加咧，同埋加街症加价唔好加咁多啦，因为我哋成日都有需要咯。加一二十蚊啊咁样咯，如果你急症嗰啲咧都就唔好，都系唔好加咁多咯。加。或者250啊嗰啲咁上， 即加到250，你 係啦嚇，咁、起碼啲個市民都可以負擔，冇人係想去急症室嘅，係有真係需要先去咯。我因為我試過兩次中風，我都唔想去急症室，係要俾醫生話我。 因為我都怕濫用嘛。 OK， 但你反而可能醫生話你咁樣延誤咗個治療。 係啊，所以佢話你第二次要早啲嚟咁樣。所以好多時，因為我知道就係太多人，因為嗰陣時係嗰啲沙嗰啲咩嗰啲流感啊高峰多太多人，我哋唔係好想去急症室嘅。 OK， 好啊。 咁仲有啦，我想講下政府嗰個税收咧，我想話。太多人上上落落，喺可唔可以收多啲人头税？每个人加少少，咁咪个库房唔使咁。 即系你讲上内地，上上落落系咁。 系啊， okay， 加少少啊，一人加10蚊啊，人头税咁样吓。 好、 okay。咁咪可以帮助下嗰、那个库房咯。 好，唔该晒黄女士，仲有黄小姐打上嚟，早晨。 我系啊，我系黄小姐。 你好，你好，请讲。 我想反映嗰啲街症咧，我呢五年咧，简直冇机会睇街症。点解呢？因为咧街症打成，好似头先阿韦先生话斋，打成个礼拜又打唔到。 你嘅经验系点啊？打成 我哋都有问护士，佢就话大部分嗰啲平安钟，因为老人多，啲平安钟好多时都 hold 晒嘅。所以我咧就好少去急症室嘅，因为我惊等得太耐，我有气压低，咁咧所以咧就好少去。我就睇嗰啲医疗券啊，用晒我就揞我自己荷包。你想想我问银行话我猛咁揿出的、因为我哋退休冇收入、所以呢我宁愿去返以前零街症，我以前反正我返工我仲有资格排，点解呢？我可以早啲去排，我唔介意、但自从改咗呢度呢，我呢五年简直一次都冇用过。 OK， 咁如果你真係有需要睇医生咁点算？ 咪睇我睇医疗券用晒，我就睇自己俾钱咯。 O、okay， K， 即系落翻落自己个负担。 但我去到话晚黑有时急症咧，我都唔敢去急症室，我人安一次成1000蚊，冇、办法。我血压咧又问有血压低，突然间晕咧，我唔去，我唔睇又唔得嘅。所以咧搞唔掂啊，哥哥仔。 O、okay， K， 好啊，唔该晒黄小姐，听到佢嘅情况啦。仲有另一位黄小姐打上嚟，早晨。 喂，早晨。 你好，请讲系。 我其实以前我觉得呢，政府首先唔好叫喺急症室嗰度分流收费。你话你今次加几多呢？我哋冇资格决定啦，系咪？到时等立法局乜嘢决定啦，收几钱。但係千祈唔好话喺嗰度边个急啲我就收300蚊，边个冇咁急我收100蚊。到时呢喺前线将啲医疗人员，前线嘅医疗人员呢将佢做磨心。你点解要分流分我话我係急啲，我点呀？唔系冇咁急啊，系咪？然之后急啲嗰个仲要叫人哋去收费处嗰度俾钱。你全部一次过一律加250好300好，任得你政府。仲有而家做咁多检查 ，ultrasound 啊、CT scan 啊、blood investigation 啊、X-ray 啊，嗰啲全部都系好贵嘅嘢嚟噶。点解唔收钱呢？系可以收钱噶。 即系逐样根据呢一啲检查啊， 当然啦，系咪啊？系应该收钱噶。喺度行作运作上边，嗰个运作上边又要有人喺度运作。X-ray、CT scan 嗰啲全部医生都系好专业噶。 O K， 点解嗰度唔收钱呢 ？O、okay， K， 好啊，唔该晒黄小姐，佢头先都讲到佢系前线咁嘅情况嘅，休息一阵先。 声言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为庆祝香港公共广播踏入95年，香港电台举办《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展览》。 从1928年嘅声音广播开始，透过重塑录音室、经典节目场景、珍贵文物，细说香港电台嘅发展旅程。 仲透过互动装置、AI 生成等不同方式，带领观众穿梭声影世界。 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免费入场，约定你啦！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讲下关于国泰航空嘅一啲航班，早前就话咧系每日会整合平均6对嘅航班啦，亦都睇到有连日嚟取消咗多班嘅航班。咁啊，话整合6对嘅航班咧，就系话为咗确保农历新年期间嘅航班运作正常。嗱，以寻日嚟讲咧，1月9号为例啊，国泰航空咧就 睇到嗰個嘅航班咧，至少有21班嘅航班係取消咧。咁啊，數量同再之前一日咧就係相若嘅。嗱，民航處咧就話呢啲取消航班嘅情況咧係極不理想啦，已經要求國泰咧喺今個月底之前咧係交報告，解釋取消航班嘅原因同埋航班安排嘅處理手法等等。處方咧喺審視之後咧就會跟進。另外，特首都提到話政府非常關注事件，指國泰咧要檢視人力同埋整體運力嘅長遠發展同埋安排。運輸及物流局咧將會同國泰商討處理方法嘅。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呢一個嘅航班多班航班取消嘅情況啊。有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主席李永富，早晨。 早晨，你好啊。 你好，李永富。你睇到而家個問題出喺邊度咧？你嘅關注點係咩咧？ 我哋就了解就係話佢嗰個偏更上高咧，已經係偏得好緊密。 嗯。 咁啊，所以如果有任何嘅一個可能攞病假，咁就要由下一班機調個機長上去嚟到去開嗰一班，或者係可能有一個喺屋企嘅 call， 即係我哋俗稱嘅叫 call out， 咁啊，即係打電話去屋企，喂，兩個鐘頭內翻到嚟啦，咁樣嗰啲，咁啊，呢個都呢排都時不時發生嘅呢啲就係，咁所以變咗，如果你一班機調咗一個上去上一班機嘅時候，咁下一班機嗰個又要等咯。即係變咗一個骨跑效應嚟嘅，全日都會係。 即係你頭先講到呢一個情況，編到咁密，即係其實個歸根究底原因就係人手唔夠，係咪咧？ 係啦，人手嗰方面係好緊嘅嚇，咁、甚至乎有啲佢哋依家編到就係話可能長途機比較少，而一啲三幾個鐘頭嘅機係比較多，咁、所以變成咗咧就係喺人手調配上面咧就係話有啲我哋都見到就係喺外站一翻到嚟咁啊要即刻過第二班機嚟到去開噶啦，咁然之後開完先至可能有一兩日嘅休息咁樣。 可以咁樣嘅咩？一翻嚟就即刻再開係可以？ 佢哋都 係 喺嗰個法定時間入邊，係啦，因為佢哋可能飛兩個短途咁樣咯。 法定時間嗰個限制係點樣嘅？而家多唔多因應呢個限制而限咗個人手咧？ 呢個亦都會嘅，因為其實佢哋都係根據嗰個飛行次數嚟到去計佢哋嗰個每一日嘅上限係幾多？咁即係你好似如果你一個長途機，咁你一個去到嗰邊可能已經係14至18个钟头嘅嗰啲，咁啊一去到就可能係冇乜走盏噶啦。如果有時有啲 technical 啊，即係嗰啲技術故障啊，或者係可能要等客延誤啊咁嗰啲咧，咁所以有時都係好緊張嘅。如果一過咗時咧，嗰班可能空中服務員啊，甚至乎係機師啊，都可能因為個飛行時數唔夠，所以唔飛得嘅。咁啊，又要去等第二班飛機先至可，即係等第二組嘅機組人員，然之後先可以去飛。 即係飛行時數太多啊嘛，唔夠應該係嘛？佢哋飛得太多，所以就爆咗啦咁嘅意思。OK， 係啦，冇錯，所以爆咗鐘，所以又要嗰班機就要取消。系啦， 但整体嚟讲，而家个机师形容话机师荒啦，即系唔够啦，少成点样咧？其实个人手上面系少咗应该有嘅人手几多啦？ 因为呢个正确嘅数字我哋就冇嘅，咁佢哋自己讲咧就系话都系得50%-60%，咁佢哋一直都请紧人，系啦，咁嘅情况，咁、 okay. 甚至乎我听到一啲本地嘅机师讲咧就系话。佢哋都有即係喺外國揾啲有經驗嘅機師翻嚟。係啦。 但你自己覺得呢一個做法做成點？因為國泰自己都有講嘅，不斷增聘人手啦，招聘工作啦，喺境內外都做緊嘅，希望盡快填補人手空缺，並且吸取今次經驗咧，防止類似事件再發生。請人去你話不斷做緊嘅，你自己覺得做成點咧，或者嗰個效果如何咧？ 我哋都見到咧，就話佢招聘係招聘到嘅，佢就算最近都有20几名嘅。咁但係因為嗰、那個建習機師呢嗰、那個培訓時間呢要55个星期，咁所以變成咗其實係1年零大概1个月咁上下，咁所以我哋同埋亦都見到就係有啲機嗰啲建習機師呢佢哋喺訓練期間因為嗰、那個設備有限制，即係嗰個數量夠，咁所以佢哋咧可能都要出去 幫手做，即係有段時間要幫手做呢、這個登機啊嗰邊嘅櫃位嘅工作。 嗯。 咁然之後先至可以翻去繼續。 即係出埋嚟幫手喺個櫃位度幫手，跟住先入翻去入面咁樣。咁係因為其他空中服務員人手唔夠咁樣。 因為係唔夠設備。 O、okay. K。去做嗰個培訓，所以要係啦、嗯，要輪到嚟。 O K O K， 你自己點睇而家話即係預計希望新年唔使再有呢啲取消航班嘅情況，你有冇咁嘅信心咧？又覺得有？ 我覺得就信心唔係好大嘅、嗯，因為點解咧？始終都係有好多唔同嘅變數。 嗯， 因為都講緊近排就雙流感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嘅新冠變種，亦都係肆虐。咁、 okay. 我哋喺市面上高都見到睇啲病嘅人呢亦都係多咗嘅。咁、 okay. 甚至乎我哋自己都有啲同事喺啲期間都有系啦，咁啊感染咗，咁所以亦都系我哋睇到喺市面上高啲一个 ，OK， 系啦，咁所以变咗我哋都好难去话百分百保证喺呢段时间唔会病。 OK， 廿秒到即系讲下建议咧，短短简单讲下。 我哋曾经都建议过就系话，其实因为依家响外国嚟到做培训，咁其实。嗰、那個費用啊，或者係嗰個時間會唔會因此而長咗咧？咁其實可唔可以同一啲國內嘅單位啊，有冇啲機場啊可以適合做培訓咧？ Okay. 即係增加多啲培訓嘅機會。同阿李永富傾到呢度先。李永富係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主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接受本台节目盘点政策访问时表示，他负责领导地区事项统筹工作组展开打击卫生黑点计划，找到全港大约700个卫生黑点，另外要在4000个公众地方加强清洁，形容上任一年多来做了很多事。卓永兴表示，去年疫后通关，曾经担心水货客会衍生街道秩序和环境卫生问题，政府不希望有人借事挑拨内地和香港的矛盾，因此密集式地监察好几个月，直至到中秋黄金周假期结束，看见情况安好，没有事发生，才停止这方面工作。他又提到，当局处理店铺阻街方面有一些成绩，他落居时候遇到的部分市民亲自向他说，住了20年未见过街道是这么整齐。联合行动过千次，加上透过提升定额罚款，相信成果会较容易巩固。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C919 客机开始来往上海虹桥至北京大兴的航班，是东航继上海虹桥至成都天府后第二条定期商业航线。目前东航在京沪航线的航班量每周404班，平均每日双向大约57班，覆盖早中晚全时段和北京首都、北京大兴、上海虹桥、上海浦东等四大机场。东航已经接收4架 C919 客机，去年5月29日开始来往上海虹桥至成都天府的定期航线。截至去年底，东航 C919 机队累计商业运行1914小时，累计执行商业航班655班，运载旅客近82000人次。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说，中方呼吁国际社会汇聚全部努力，推动立即在加沙停火之战，避免地区动荡。耿爽在联合国大会关于否决权使用问题会议上说，加沙正遭受前所未有的人道灾难，局势仍然持续恶化， 立即在加沙实现停火是国际社会普遍呼声，是恢复和平最基本要求，但安理会至今未能够就呼吁停火之战达成共识。中方对美国上个月22号在安理会再次行使否决权表示失望和遗憾。耿爽又说，中方敦促以色列停止无差别的军事攻击，停止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为人道机构在加沙展开援助提供必要的条件。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日间干燥，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058点，跌131点，总成交金额5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0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92点，跌7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友邦保险61.35元，跌2.25元；腾讯控股282元，跌过六；阿里巴巴69.6元，跌0.5元。美团70.15元，跌4毫；东方甄选30.4元，升9毫；恒生中国企业54.9元，跌3.4毫；港交所244元，跌2元；中国平安31.75元，跌4.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7，日元144.82，瑞士法郎0.853，加元1.339，人民币7.176。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093，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34283点，跌升咗520点。港金报18930蚊，跌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8.92美元，卖出202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啦，东区走廊啊，去翻中环方向，近日北角警署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而家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咧就比较车多，就系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民村。咁另外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就只系车多少少，西隧嘅九龙入口比较挤塞啊，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奥运站附近啦。就系、是、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奥运站附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啦，去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高乐花园对出。咁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啦，有条支路落翻去渣华道咧，都系比较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和富中心。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榕园路。另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喺海之恋。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丽围。青山公路嘅洪水桥段啦，去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翻去洪水桥轻铁站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咁另外咧，喺上水一带咧比较车多嘅，包括系文锦道路去翻文锦道管制站方向啦，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车多，宝石湖路啦，同埋扫管部回旋处啊，即系鸡岭回旋处一带咧都系比较繁忙。咁另外啦，粉锦公路去翻鸡岭回旋处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咁同你讲翻渡轮消息啦，由于船只机件故障，咁以下渡轮服务咧会改由巴士营运噶。珀丽湾至中环喺上昼。 昼嘅10:15啦，中环去珀丽湾上昼嘅9:50，同埋荃湾去珀丽湾上昼嘅10:35，全部咧会改由巴士营运。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喺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系罚款500万元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中言堂主题财政预算案咨询， 我咧就系要提出咧征收呢个离境税。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入境你收佢钱，零售啊、旅游啊，业界嘅朋友就有所担心。出去我哋收佢钱，亦都会唔会有不利我哋两地居民嗰个融合同埋交流？ 请即登入香港电台公共事务专业网上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言堂。 2024年1月10日，中大校长段崇智请辞，提早明年一月卸任。李家超称急症室需服务最急切需要人士，检讨服务防滥用属正确。民航处与国泰管理层会面，称取消多班航班极不理想，要求月底前交报告。厄瓜多尔电视台被蒙面枪手闯入，并挟持工作人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日行政长官李家超咧喺出席行会前咧就见记者啦，提到咧各区将会以呢个题目啊日夜都缤纷就举办活动嘅呢个日夜都缤纷为题嚟举办活动啦，设唔同嘅主题去呈现地区特色文化，亦都会引入一啲新嘅元素。唔同嘅区，好似喺九龙城区咧就会喺4月咧响应泰国泼水节啦，提供泰式美食、歌舞同埋泰拳比赛等等。大埔区咧就会有许愿夜市入边咧会即系创呢个嘅发光宝碟俾啲市民咧系。许愿嘅咁，仲有好多唔同区嘅活动。我哋又请嚟一位嘅嘉宾同我哋倾下，有油尖旺区议员，亦都系油尖旺区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主席叶茂东。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叶茂东，可唔可以讲下油尖旺区嚟讲有啲咩嘅活动系会配合日夜都缤纷呢一个即系题目啦嘅一啲活动，倾咗未嘅咧？有。 我哋尋日都開咗第一次嘅工作小組會議啦，咁即係尋日就集中討論第一個項目，就打算喺農曆年前就推出嘅，咁就係喺尖沙咀嘅珀麗大道，咁就會有一個尖嘴夜繽紛啦。咁我諗個特色上面就係以一個光為一個主題啦，咁希望點亮翻珀麗大道同彌敦道嘅即係一大嘅地方。咁我哋就會即係，因為我哋區咧過去喺大角咀一個廟會嘅活動咧，都有晚上都有舞夜光龍嘅活動嘅。咁我哋今次呢個尖嘴夜繽紛，亦都係引入咗呢個舞夜光龍啦。咁希望就同市民同樂。咁另外都會喺沿途有一啲發光嘅打卡裝置，希望吸引市民。咁當然唔少得就係商户亦都會提供佢哋本身嘅一啲折扣優惠啦。 嗰、那個諗法係點啊？即係主要係有一啲裝置，有啲活動就吸引啲人出嚟打卡。個目標觀眾究竟係本地市民定係旅客嘅？ 我自己咧就即係對於目標群眾咧就係、是、包括旅客同埋即係本地居民都係我嘅目標對象嚟嘅、因為我覺得旅客可以係帶來一個短期嘅即係消費嘅刺激，即係經濟嘅增長啦。咁、但係長遠要恢復經濟咧，都係要靠本地居民一啲本地消費帶動嘅。咁所以希望呢個係第一炮啦。咁即係希望係透過佢哋嚟到睇完一啲演出或者打完卡之後，亦都可以留低消費。咁呢個係我哋嘅目標。咁、當然啦，即係響應翻特首即係除咗晚上之外， 昨日我哋開完會都立即係有唔同嘅商會啦，或者係持份者都同我聯絡溝通，希望可以喺區裏面呢特別我哋因為都多特色街道啦，咁希望可以舉辦唔同嘅活動提振經濟啦。 嗯，覺得呢啲活動嗰個新意點呢？新意同吸引力都可能有掛鈎嘅嘛，因為 我諗都要睇個內容啦。始終短時間你話要好有一個好大嘅變化或者即係好創新未必即係一時三刻做到，但我哋希望透過一啲過去都即係反覆證明係有吸引力嘅活動帶到去唔同嘅地方去舉辦，亦都吸引咗一啲未欣賞過嘅朋友去睇咯。咁我諗再加上一啲即係店鋪嘅折扣優惠，咁成個氣氛帶動到出嚟咯。 嗯，大家有啲説法就話可能會吸引到人出嚟打卡啦，咁亦都話帶動到個人流啦。不過有啲講法就話，就算有人流，成日都話會旺丁唔旺財嘅。咁你自己嘅評估會唔會就算有一啲而家呢一啲咁嘅建議出咗嚟啦，配合到呢個日夜都繽紛啦，咁會唔會都未必好話做到提振或者振興經濟地區經濟嗰個作用咧？ 呢、這個唔係，即係當然唔係一個好容易就可以達到嘅目標嚟嘅。始終我諗而家成個經濟係大環境影響係有下行壓力啦。咁我諗係一個信心問題啦。如果我哋透過一啲吸引嘅活動，亦都讓到市民係即係感受到個氣氛係好嘅，佢哋開心嘅話，亦都係願意消費。咁所以我諗係即係透過一個活動嘅帶動去希望可以令到市民有個即係開心嘅感覺，或者即係出嚟行街都係希望可以即係放鬆啦。咁即係整體上希望可以帶動到呢個咁嘅氛圍，先至提振到經濟同埋吸引到消費咯。 OK， 因為我見有啲區議員咧就引述到前線，相反就話而家其實唔係冇遊客嚟香港，或者唔係冇遊客嚟打卡，佢哋嚟打卡啊就係咁，但係就話咧建議啲市民同遊客咧就可能打完卡之後，都可能係先至做呢一部分啦，先至可以獲得啲商户嘅優惠啊，或者消費券啊等等，咁從而再推動埋成個一啲商鋪嘅消費啦。咁會唔會諗呢一方面咧，係同商界嗰方面，除咗話有一啲嘅裝置喺度，喺點樣去實際令到佢哋有一啲嘅收入化方面，有啲生意方面會諗多啲咧？ 具體我哋會稍後再同唔同嘅持份者，我哋會聯絡佢哋去溝通，希望可以即係佢哋亦都可以提供一啲優惠。我諗一個雙向嘅過程嚟嘅。我哋係思考一啲即係只要我哋唔係從事經濟活動啦。我哋希望係透過一啲活動形式去帶動人流，帶動人流之後，可能就透過商户提供嘅優惠去吸引佢哋消費。咁慢慢做翻起個市咧，咁先至即係長遠可以恢復個經濟。咁我諗呢個就真係正如我喺唔同場合都講，希望係透過政府、商界同民間三方政商民嘅即係緊密嘅聯繫同溝通合作咧，先至可以達到做到呢件事咯。 另一方面就是其實之前都有輕輕討論過，就是各個嘅區議會都有提振地區經濟專責工作小組啦，都傾到一啲唔同嘅活動啦。咁但係就話有啲比較相近嘅。頭先你提到話，譬如一啲夜光龍嗰類，話其他區都有類似咁嘅做法嘅。咁而家最後係有冇互相協調到，或者你呢區做，其他區就唔做啦，或者唔好咁多區都做類似嘅活動，有冇類似有冇呢一啲協調嘅？ 我個人層面或者區議員層面就未暫時未展開呢個協調嘅即係或者即係傾談啦。其他區嘅一啲工作我都係透過報道睇到嘅。咁但我相信而家成個政府特別喺民青局或者民政總署，佢哋民政專員之間亦都有一個好緊密嘅溝通協調啦。咁我相信佢哋自己亦都會再溝通點樣將個效果最大化咯。 OK， 好啊，同阿葉浩東你傾到呢度先。葉浩東咧就係油尖旺區議會提振地區經濟專責工作小組主席。咁啊，講到就係行政長官李家超咧，尋日提到話，為咗帶動地區經濟，18區咧就會由今個月去到5月啊，會以日夜都繽紛為主題咧，舉辦連串嘅活動去展現地區特色啦，弘揚傳統文化，同埋帶動節日嘅氣氛。咁啊，都話頭先講到 各个区议会咧会有专责工作小组咧推动相关嘅项目嘅，好似譬如头先讲到话九龙城区啦，四月就会有响应泰国泼水节有一啲唔同嘅活动啦，泰式美食啊、泰拳比赛啊等等。大埔区头先讲到话有许愿市集啦，深水埗区就话以一啲数码产品同埋激光剑咧等等嘅有啲新兴运动嘅活动，同埋有一啲角色扮演等等啦，一啲嘅活动做重点嘅，吸唔吸引，会唔会做到振兴地区经济咧？1872311，你讲下你睇法。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仲远，制作周伟业。 大佬当家嘅作者约翰梅迪纳博士喺西雅图创办咗两间大脑研究机构，其中一个就是研究婴儿怎样记录和处理信息的大脑科学研究所。他对婴儿的大脑发展研究特别有兴趣，因为他可以从婴儿身上清楚地看到人类是怎样收集信息和怎样去想每一件事。 婴儿天生就有对周边世界的好奇心，这个驱使他们去探索。科学家将这种需要视为一种驱动力，同饥饿、口渴和性一样。所有的婴儿都主动测试身处的环境来收集信息。 对于孩子来说，发现会带来快乐，就好像一种会上瘾的毒品一样，探索创造出更多发现的需求。过程当中获得学习，同时也带给他们优势，这个就是直接的正面回馈系统。研究显示大脑的设定是让人类随着年纪的增长还能够可以继续学习。人的大脑有一些区域一直保留着可塑性，例如好像婴儿的脑一样，所以我们会长出一些新的神经连结，会强化这些连结，还会生出新的一些神经元，令到我们可以终生学习。 过去我们还以为一出生就已经有一辈子所需的神经元，随着人的神经元老化而逐渐死亡，我们的确因为年纪增大而失去一些突出的连结。估计每日有30000个神经元死亡，但是大脑亦都会继续补充学习相关区域的神经元。这些新的神经元和婴儿一样有弹性，可以学习新的东西。终其一生，你的大脑一直保持因应经验而改变结构和功能的能力。 作者认为最伟大的大脑守则就是好奇心。为了孩子的未来，他希望教室的设计能够将大脑守则考虑在内，不再死记硬背，而是发挥大脑的好奇心，鼓励探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脑当家》，作者约翰梅迪纳，由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同大家讲下咧一个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啊，系做上年2022年啦，做发表嘅一个全球统计调查，咁啊就话有超过160000嘅受访者入面咧，有61%认为咧人工就系佢选择工作最重要嘅考虑因素啦，咁而工作与生活平衡。咁啊，就有成57%嘅受访者咧系拣嘅咁，咁啊，另外仲有咧85%嘅员工咧就视呢个弹性工作安排咧为薪酬以外嘅主要福利。弹性工作安排今日同大家讲下，因为早前咧喺立法会秘书处都有公布佢哋嘅资料摘要啦，提到对比到香港、英国同埋澳洲嘅弹性工作嘅政策嘅，请另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讲下，一浸大人力资源策略及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括弧咨询服务有叶伟光博士，早晨。 早晨，早晨，先生，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叶伟光博士。先讲嗰个大型嘅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嗰个调查先啦。讲到话超过80%受访者觉得弹性工作安排系佢哋拣工作一个好重要嘅考虑因素嚟嘅，一个主要嘅福利嚟嘅。讲到系其实弹性工作安排有冇一个即系全球性嘅一个定义咧？而家香港嚟讲，又喺职场嚟讲，算唔算普遍嘅咧？ 其实咧，弹性工作呢个咁嘅安排咧，其实都已经唔系个新嘢。好多时候就系根本就系喺八零年代、九零年代咧，啲 企業因為佢哋要照顧嘅業務嘅需要咧，已經係用緊一啲彈性嘅工作嘅安排，只不過係人手上的安排。咁、而隨住譬如一啲新生代啊，嗰啲新世代嘅員工咧，咁佢哋又有咩訴求？因為佢希望多啲彈性嘅工作安排，等自己可以做一啲自己嘅譬如話生涯規劃嘅情況咧，所以變咗係兩方面都有一個咁嘅睇法嘅考慮嘅。咁所以呢個係都係一個大勢嘅安排。至於嘅長嘅情況就係、當然咧，唔同國家有唔同嘅需要同埋唔同嘅考量啦。呢個就企業都會自己會係作出一啲修訂嘅。 嗯，香港嚟讲咧，已经系咪一个普遍嘅情况，定系个趋势都慢慢增加紧嘅啫？那个进度系去到点嘅？ 嗱，其實香港咧，即係喺僱主嚟講，因為始終咧，即係香港嗰、那個都好受嗰個業務嘅影響。咁僱主嚟講，佢哋因為當然彈性工作有個好處就話，譬如話我喺僱主方面，佢唔需要咁多嘅寫字樓嘅，因為佢可能同一時間佢我唔需要咁多員工翻工啊嘛。咁變咗就佢個寫字樓需要就細咗，咁所以喺個租金方面佢有一個好處喺度嘅。咁員工方面佢哋喺香港，因為我都講咧，即係喺依家係千里後啊，或者係我哋叫做Y 世代，佢都希望有多啲彈性啊，做一啲其他自己想做嘅嘢。咁變咗喺香港亦都慢慢啊推行緊呢個，尤其是喺過去嗰幾年咧疫情啊，疫情係一個催化劑，令到好多啲僱主係容許啲員工喺家居工作。咁所以呢件事喺香港喺過去嗰幾年都行咗好多嘅。咁但係當然啦，那個趨勢咧，其實亦都有一啲叫做我叫復。常啦，即係喺個疫情之下，後疫期疫情之後咧，咁好多僱主亦都開始諗下，究竟嗰個彈性彈到幾彈咧？呢、這個就好多僱主有唔同嘅睇法。 嗯，講下香港嘅職場啊，如果要行呢個彈性工作安排，有啲咩限制咧？頭先你講到話疫情都可能即係其實好多都在家工作㗎啦，因為根本翻唔到工啦咁。但係而家變翻即係復常翻啦，其實係咪又打回原形咧？又定係都其實都保留住呢個在家工作嘅文化都喺度咧？ 其實咧，員工當然係佢希望就想嘅，因為佢個等於個時間係佢安排嘛。咁僱主當然咧，佢亦都考量下就話喺個成本方面嘅工嗰、那個租金減咗，但係會唔會因為咁影響到嗰、那個團隊嘅合作？因為始終好多機構佢哋都係以人為本位啊嘛，咁即係好多工作係人與人之間嘅溝通去做嘅，咁除非佢係啲要一定要面對面接觸，好似一啲顧客服務，咁又會變咗係一定要人與人之間接觸緊密嘅時候咧，咁嗰個彈性係少啲啦。如果唔係，咪相對嚟講就個彈性係大啲嘅。再加上依家嗰個員工同埋僱主佢哋嘅需求，譬如話好緊要，我哋以前嗰年代。我哋點樣睇我哋嗰個權力咧，就睇你個辦公室幾大啊嘛。 OK， 但係依家就唔係噶，依家就好多時候大家無論你係一個經理好，一個主任好，你都我哋都要用緊一個叫共用空間嘅時候咧，咁變咗嗰個彈性亦都係可以催化到，就話我唔會再有一個自己嘅個辦公室，我就可以用一個較為彈性，譬如話我英文一個叫 plug and play， 就話我去到邊度我寫就係我邊個我中意今日我中意坐喺近窗，我就坐近窗。聽日我唔中意，我中意面壁嘅就面壁。咁基本嗰個彈性喺寫字樓已經係好多機構已經做緊呢樣嘢。 但都講下香港嘅職場同其他地方嘅職場推呢個彈性上班，究竟嗰個進度啊，大家有啲咩分別？或者喺香港推係咪有啲特別嘅難度啊？當中咧？ 喺外國方面，佢推行呢樣嘢就相對係大，因為始終係外國咧個地方大。譬如好簡單嘢，你喺倫敦咁樣，倫敦好大啊，咁樣變咗佢要翻工咧，佢要經過一段周居勞頓，可能要成個鐘頭嘅，變咗個彈性方面，佢哋就因此就大啲。而香港相對嚟講，我哋交通都相對方便啦，咁變咗就個彈性就相對係少啲。但係喺嗰個問題就係資源啊，個支配究竟如果我係彈性，假設我而家我喺屋企家居工作嘅時候，咁我有冇足夠嘅一啲配套俾到我咧？譬如話上網為例，咁上網嗰個我哋嗰個數據嘅速度會唔會影響到佢工作嘅效率咧？呢、這個又要考慮啦。咁而反而我覺得最重要一樣嘢就話嗰個企業嘅文化，即係佢話比較簡單。假設我係你嘅下屬，咁你又見唔到我喎，你又唔知我哋點樣衡量我的表現喎。咁變咗大家係建立個信任嘅問題，呢、這個係要。 要拿捏嘅。所以如果要做呢個彈性嘅工作時間嘅時候，即係僱主同埋僱員相大家建立嗰個信任嘅程度要高咯。 嗯，頭先你講嘅呢個文化，即係我見到有啲意見都話啊，好難監督個員工，或者工作團隊就即係可能會減少咁。即係其實唔係香港個環境做唔到，係成個文化大家個諗法點樣轉。頭先你話即係譬如倫敦個地方大咁。咁啊，大就即系行呢一个即系弹性嘅工作啦，就好似即系顺理成章啲啦。但香港使用行到 个客观条件好似可以容许咁，但系相对嚟讲，即系始终我哋都系睇下我哋嘅管理文化，啲企业嘅文化。如果你企业文化建立到大家嘅信任程度喺度嘅，就咁就变咗你嗰个差异咪相对少啲。咁差异少啲嘅时候。咁我就唔會再又要你要查你話究竟你係唔做緊我啲嘢啊，同埋會唔會要你啊？你每個時候你要話要報告俾我聽，你做緊啲乜嘢？咁呢咪嘥時間咯。 OK， 而家成日話勞動力唔夠啦，彈性上班或者彈性工作係咪更加可以釋放到部分嘅勞動力咧？ 其實可以嘅，因為企業以前咧都做過一啲我哋叫做 job sharing 即係一份工兩份做。咁變咗就好睇，你點解可以兩個人就話，就可能阿 A 君佢個可能個工作佢我自己有啲家庭嘅責任，佢可能翻唔全職嘅，咁佢可以翻半職，咁變咗依個咪可以將一啲剩餘或者係一啲未被啟發到嘅啲勞動力咪可以出嚟，咪因應大家個需求去做咯，咁依個係可以嘅。依個係可以 講 得。 O K， 頭先講話彈性工作咧，好多時候都好似僱主同僱員之間自己傾啦咁。係咪其他地方唔係淨係講僱主僱員之間，係有法例去有個機制規定嘅？ 有嘅，譬如好簡單啲如果你有睇咗嗰個報告咧，譬如新加坡、馬來西亞或者一啲歐洲國家，佢都有啲法例去規管嘅。咁但係問題香港 個做法係點樣咧？點樣法例規管？即係個僱員嘅權利嚟嘅，呢個係可以要求點 啊？佢同埋有一啲國家佢直頭可以員工佢可以係譬如話如果佢屋企一啲洗費係涉及到係彈性時間嘅，咁佢可以扣税咁樣，即係員工喎。但係當然啦，呢個銀碼就唔係咁大啦。香港啲始終香港個税收係嗰個稅率係低啦，所以變得唔係咁大嘅。咁同埋有啲譬如個工作時間亦都有規定啦，咁變咗令到雙方咧，即係有一個即係減少爭拗。因為好多時候咧，如果你要靠僱主同僱員去做嘅時候咧，咁就睇下邊個強勢啦。 係 咪？咁呢個就同埋，如果你以香港嚟做咧，香港相對嚟講，香港個法例係比較係入門係低嘅，因為香港政府咧，佢哋就鼓勵僱主同僱員雙方大家係協商嘅。 OK OK， 即係唔同外國咯，外國就相對比較好簡單。外國有一啲叫做標準工時嘅，香港暫時未必有啦。 即係外國嗰個法例嘅框架多啲啦。今日同阿葉偉光傾到呢度先，多謝曬你。